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啦，咁今次呢就真係要返轉頭呢就去火星救佢。咁但係中間嘅時間都好長㗎嘛。咁講佢點樣掙扎求存啦。咁但係講返最先嗰幕啦，嗰個沙塵暴。其實沙塵暴呢喺火星上面都係好常見嘅一種現象。講返人類第一次派太空船去火星呢，我要睇睇下，應該係就係1964年嘅就海員9號。咁然之後呢1971年嘅sorry 啊，海員4號，1964年嘅叫海員4號啊 ，Mariner 4，有人譯水手4號啦，一樣啦，啊就是 Mariner。咁然後咧隔咗幾年咧，就1971年嘅Mariner 9。咁呢兩艘太空船咧，其實就係第一次可以話係打開咗呢個火星嘅神秘嘅面紗，因為我喺地球上面用嗰啲天文望遠鏡，就算幾強力都好咧，所睇到嘅咧都係好有限。咁你真係飛近距離影到呢，就第一次令到我哋知道火星上面呢，第一就有呢個雲星坑啦，即係 crater 啦，原來好似月球上面嘅，有咁多 crater 㗎，咁地球上面冇喎，點解呢？咁因為地球呢大氣層同埋有水嘛，大量嘅水就有呢個風化作用啦。咁第二呢就係嘩，原來上面有火山嘅，咁但係啲火山呢差唔多全部都係死火山嚟㗎啦，咁就有一串嘅火山，其中一個好高嘅叫佢哋改名叫做奧林匹斯火山 Mount Olympus 呢，嘩原來係仲高過呢個我哋嘅阿菲爾士峰，即係珠穆朗瑪峰仲高幾倍嘅咁樣，嘩勁到。咁另外呢就係上面有一個大裂谷嘅，咁個即係話叫大峽谷啦，大峽谷大到呢原來係差唔多係覆蓋咗火星嗰個表面呢，即係嗰個叫做圓周啊，差唔多成四分一有多嘅，大到不得了。佢話我哋美國亞利桑那州嗰個所謂大峽谷呢，係隨時可以擺落呢個火星大峽谷嘅一個旁支，又唔見咗嘅，嘩勁啊！咁另外當然呢，火星嗰個南北兩極個冰帽，咁呢個呢就唔需要太空船，呢個呢就係即係自從人類發明望遠鏡以嚟呢，呢幾百年呢其實已經觀察過無數㗎啦，而即係亦都引人入勝，因為佢係有季節性變化嘅。因為火星呢嗰個軌道呢嗰個自轉啊，同嗰個軌道平面呢亦都係有傾斜㗎，好似地球一樣㗎、自轉軸。咁佢所以傾斜呢，佢環繞太陽嘅時期就係、是、有所謂四季嘅變化。咁四季嘅變化呢，原來南北半球嗰個冰帽呢白雪雪㗎喎，即係其實我自己梗係睇過啦，我屋企嗰個呢其實都係三寸折射鏡。咁後嚟就有一個八寸嗰啲折反射。咁係足夠，完全足夠睇到火星上面嘅冰帽嘅。即係你睇到呢南北兩端呢係白白地。但係有時呢就其中一端差唔多唔見咗嘅，因為可能嗰端就係夏天，咁個冰帽縮得好緊要，咁我個望遠鏡又唔夠勁，咁所以淨係睇到冬天嗰半球呢就好大白雪雪。咁曾經即係好耐以嚟科學家就拗究竟嗰個白雪雪呢係水定係第二樣嘢。咁有段長時間呢就有講話係可能係乾冰。咁乾冰即係咩？ 二氧化碳。 冇錯啦，就係、是、凝結咗，即係固體嘅二氧化碳。咁如果係乾冰，咁慘啦，即係上面點都搵唔到水。咁但後嚟呢，即係都成十年有多啦，即係科學家呢就進行好多近距離探測呢，就話佢主要都係由水組成。但係水嘅上面呢就冚咗一層乾冰。咁、所以確實呢你係可以係喺嗰度攞到水嘅。所以火星上面就唔係話完全滴水全無嘅。好啦。咁但係呢我就講返呢呢、這個沙塵暴呢其實都喺我好多年前啊，而家講起上嚟廿幾年前所寫嘅一個科幻故事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啊 Prometheus Unbound 呢，入面我都係用咗佢嚟作為個情節嘅推展一個重點嚟嘅一個關鍵啦，咁、我賣關子啦，大家有機會嚟睇，因為就可以喺我本泰拉文明消失之謎或者以前叫做無限春光在太空入面搵到呢個故仔。但有趣嘅就係呢我呢個故仔最先呢其實是用英文寫的、後來才譯回到中文的，但是就在火星上面發生的、但入面就是利用了沙塵暴了。但這個沙塵暴一講回原來在海員9號最先去到火星，海員4號呢其實就沒有進入軌道的，因為當時的科技未那麼進步、1964年它是 fly by 的，即是 fly by 它就是經掠過那就走了的了、其實好真的很奢侈很昂貴的 fly by、但呢去到海員9號1971年呢技術進步咗啦，佢就可以即係 insert into orbit, 就環繞火星，咁佢扎好遠啦，環繞火星就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啦嘛。咁但係呢去到嘅時期令到科學家好失望㗎，點知原來佢啱去到呢火星就有一個嘩史無前例嘅特大沙塵暴， 即係大部分嘅面積呢個表面呢都俾個沙塵暴覆蓋。咁、海員9號嗰個攝影機呢就完全無用武之地，影落去就蒙查查灰蒙蒙一片，令到啲科學家就好即係失望啊。好彩佢就真係呢，如果你係 fly by 就真係陰功啦、fly by 就陰功啦，完全嘥曬啲錢。好彩佢呢個呢就係 in orbit 嘅、入軌道。咁真係呢等咗好耐，捉住沙塵，我哋真係 the dust settle， 塵埃落定。嘩，就睇到曬頭先我講嗰啲嘢啦，就影到啲好精彩嘅照片返嚟啦。咁呢個沙塵暴。咁但係我睇網上呢，即係好多人討論火星任務開場呢，都係話其實係誇張咗嘅。即係以咁稀薄嘅空氣，即使有好多沙粒，就算係以200或者甚至300公里呢個好勁嘅風速呢，其實都不至到呢會令到嗰、那個即係登陸艇，即係佢本來有架艇係會起飛返去母船㗎嘛，同埋周圍好多設施呢、直情係破壞得唔緊要嘅。因為佢講到嗰個登陸艇直情差唔多就嚟俾佢吹冧呀。咁吹冧就即係一定死得啦，所以返唔到去嘛、所以最後嗰五個就一定要抌低麥迪文，佢以為死咗啦嘛。咁、但係呢亦都麥迪文頭先講過呢，就俾一件好大嘅嘢吹埋嚟，咁撞到佢好遠啦。咁佢話呢樣嘢呢其實誇張咗，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電影就係電影，因為冇呢個誇張呢就冇成套戲啦。即係如果你一開場你點會諗到嗰五個人會留低一個人呢，咁你一定要好危急㗎嘛。火星上面有咩危急呢？係沙塵暴啦。所以就咁啦，咁唔好拗喇。咁但係呢有另外幾樣嘢呢，有啲人都指出嘅，火星上面呢有一樣嘢佢係輕輕帶過㗎。其實喺科學角度睇呢就真係唔係咁簡單，就係、是、輻射。呢個輻射呢唔係人為嘅輻射，係天然嘅輻射。 太陽 兩樣，一個呢就係、是太陽入面嘅高能輻射啦、就我哋叫太陽風，叫 solar wind， 入、面都係有啲帶電嘅粒子嘅。咁、但係喺地球呢就俾我哋嘅磁場呢就偏折咗。咁、偏折咗呢就集中喺南北兩極。咁你死啦，南北兩極嗰啲人咪好慘係咪，又唔使驚喎，因為我哋有咁濃密嘅大氣。咁、反而嗰啲咩帶電高能粒子喺南北兩極同嗰啲高層嘅即係空氣分子碰撞呢、就產生個個人都想去睇嘅 極光啦、 極光啦、而家好流行啦，又去挪威呀、瑞典呀、去冰島呀睇極光，就是、極光咁嚟㗎啦，其實係太陽風嗰啲、高能粒子俾地球磁場集中，南北兩極。但另一個呢就係、是、嘩，來自太空四方八面嘅嗰種叫做宇宙線，叫 Cosmic Ray、咁亦都係一啲好高能嘅粒子嚟嘅、其實呢就仲高能過太陽風嗰啲、但係嗰個能量個密度冇咁大啦，但係即係嗰個速度係好高嘅。咁但係亦都好彩呢，亦都俾我哋大氣層呢就擋咗即係99%㗎啦。咁、所以落到嚟即係海平面嘅呢就已經係弱咗好多，所以我哋就即係唔會受佢影響。但係你入到太空呢，其實呢兩樣嘢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威脅。咁、當然呢宇宙線就冇得講㗎啦，係幾時都存在㗎啦。但太陽風呢或者嗰啲太陽嘅勁嘅輻射呢，就要睇下太陽嗰排呀係平靜呀定係活躍。 嗰啲12年一個周期。 11年11年係嗰、個叫太陽黑子周期。咁、就所以如果佢成個周期呢，其實係你講叫如果以磁場嘅變動呢就係22年添嘅。但係如果你話講嗰個太陽黑子由最多去到最少最多呢就係11年。咁但係其實喺呢個周期中間呢，特別係當佢係近活躍嘅時期，佢唔淨止係就咁樣即係佢個輻射多咗少咗嘅，佢甚至有時佢哋叫做太陽表面嗰啲叫爆發事件，叫太陽爆發，叫 solar flare， F-L-A-R-E。 咁呢啲 solar flare 呢就嘩不得了啦，即係佢一有呢啲咁嘅太陽嘅爆發事件呢，其實佢嗰個高能輻射嘅量就會大增嘅。咁大增呢喺地球上面就會 影響， 就會南北兩極突然間多咗好多極光啦，咁亦都會干擾我哋嘅長波嘅長距離通訊。即係以前啲人呢好鍾意玩嗰啲 ham radio 啊，就係三唔識七嘅可以遠隔重洋同即係好多人通訊嘅呢、即係而家冇人玩㗎啦，因為有互聯網仲使乜玩呢啲嘢，但以前冇互聯網㗎嘛，嘩好勁啊，啲人可以喺香港同即係北美嗰啲啊美加啲人啊、即係你識英文可以同佢通訊，就係、是、靠呢啲即係 long wave radio， 就係地球有個叫做電離層啊Ionosphere 嘅反射嘅，咁、但係凡係當呢啲太陽爆發嘅時期呢，呢個電離層就會完全亂曬㗎啦，就俾佢干擾㗎啦。好啦，但係如果你嗰個太空人啱啱嗰陣時係喺太空喺太空船上面，嘩咁就死得啦。其實太空船呢佢大致上佢都會做到呢係 protect 呢嗰啲太空人呢係 from cosmic ray 㗎啦，因為 cosmic ray 冇得避嘅，係幾時都有嘅。 咁所以咧，佢大致上都被堵啦嚇，即係其實都唔應該喺太空咁耐啊。咁但係咧，太陽嗰啲嘅太陽風咧，亦都被堵嘅。如果係正常平靜時期，但係如果太陽突然間大爆炸咧，其實嗰啲太空人咧都好危險。佢會有一定嘅措施，但係因為你唔能夠帶太多嘢上太空啊嘛，太重。當然你防呢啲輻射最好就係咩咧？大家知啊。我大學嗰陣時第一年一入到去嗰個物理實驗室一做就係呢樣啊，爭啲扭親咬親嘅手腕就係嗰樣嘢。 圓啊， 就係圓磚。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做一啲放射性嘅實驗啊，即係好基本㗎啦。咁但係我中學未做過啊嘛，大學未做啦。咁但係原來佢係一嚿圓磚咧，佢用嗰啲好厚嘅紙皮包住嘅。因為圓係好腍好軟嘅嘢嚟嘅，即係好容易會刮花或者會整甩嘅，即係個金屬好腍噶嘛，所以佢用啲好厚嘅紙皮就包住嚿圓磚，就幾嚿圓磚擺喺個台面。咁你做實驗咯，話嗱乜嘢圓磚整啊？你一唔覺一攞起嚿圓磚一提起佢咧，哇！因為係遠遠超乎你想象咁重啊！ 因為你咁細個密度又咁高，係 啦， 覺得以為好輕， 你以為好輕嚇？咁、你即係其實佢係細過一嚿普通我哋嘅磚頭。但係佢個重量咧係一嚿磚頭嘅幾倍。咁你諗下，你攞起嚿磚頭啊，都要小心攞啦嚇。但係你都唔會話扭親手腕啦。但係佢係重幾倍，所以一個唔過就扭親手腕嘅嗱。金其實金磚都係啊，大家唔好隨便玩金磚啊。雖然我相信大家唔會，我都好想玩，都冇機會玩。其實你玩金磚一定扭親手，話俾你聽嚇、好啦，咁啊講翻咧，其實最好個 protection 係圓，但係圓係咁重嘅嘢，你點帶上太空啊？陰公係嘛？你嗰啲火箭燃料個負載個要求好高噶嘛？咁所以呢個係構成一個好大問題。所以你而家麥迪文咧，佢喺火星上面，你見到成套戲兩個鐘頭咧嚇，成日都喺戶外走來走去嚇、即使喺基地入面可能個保護好啲，但係佢係完全冇提到，即係話啊，我哋好擔心佢輻射啊咁啊。地球嗰啲專家亦都冇話，係、死啦！佢個輻射，我哋計下佢個劑量先，接收個劑量先，因為佢費事提啊。因為提咗咧，就令啲觀眾知道呢樣嘢，但其實佢提唔到解決個辦法，係嘛？咁啊，即係自己爆自己啦，咁所以即係唔大家唔好咁謠言啦。其實輻射嗰樣嘢係難解決嘅、好，咁咧就其實最後咧就講一講有趣一樣嘢，就係、嗰個軌道啦，就係臨尾嗰個母船咧，個太空船咧，佢就雖然話用咗嗰、那個引力加速翻轉頭去救佢咧，其實都係即係有少少間粗嚟嘅啫。因為我哋由地球去火星嗰、那個探險咧，嗰、那個軌道咧，其實唔係任我哋中意點行就點行嘅。我哋基本上係沿住一種軌道叫做荷夫曼軌道、（Hofmann orbit）。荷夫曼就係 H O H 啊 M A N N 啊，係一個人名科學家嘅名嚟嘅嚇，因為佢好幾十年前啦，即係。二十世紀初佢已經提出咗一種咁嘅軌道咧，咁以後我哋基本上所有嘅太空探險咧，都係按照呢種軌道嘅、即係包括我哋去月球探險，或者係遲啲去木星啊、土星啊，即係無人太空船都係呢種軌道嘅。咁呢種軌道有咩特點咧？咁我哋略為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同大家介紹。